今生今世我永远不想转移，我眷恋你，我死心塌地，朋友都说早该放弃，改变自己，我比较容易。你的心已经不住在这里，你的心木有繁华世界里，我们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，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飘摇，追寻风追寻空气的自由，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。 在树荫在花中在枕头上面，是真千山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雨柔若金白如玉，手上 却只为献礼。

是谁很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和谁说